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洛洛本名罗爱群，北京知青的孩子，因为身体残疾没上过学，却喜欢文学，出了3本书，靠摆摊卖书自食其力。他爱美，爱音乐，爱电影，爱旅行，经历坎坷与磨难，仍然坚信世间美好。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洛洛。2015年春天，我在南锣鼓巷遇见洛洛，他坐在轮椅里，小小的身子软弱无力，明显萎缩的两条腿耷拉着，但脚上穿着漂亮的鞋子。他面前放个小桌子，上面摆了一些书，边上立个牌子，写着几个字：我写的书。我买了2本，多少出于怜惜。他认真在书上签上名字，用嘴咬着衣袖，以便让仅能活动的握笔的2个手指能够够着书。他一笔一画地写，写完一本要再写另一本。我说不用了，写一本就行了。他笑笑说没事，又写。回家我翻了翻那2本书，一本叫做把我唱给你听，另一本叫做这一秒的温暖，里面有美丽的图画和文字。出乎意料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提到作者的身体状况。我去他的邮箱里留了言，说我想知道他的故事，然后就没了下文。直到前几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柔软的女生说，我是洛洛，我的邮箱出了问题，不好意思，刚看到你2年前的留言。晚上我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那些细腻的思绪和动人的音乐，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当时我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去看洛洛那天赶上倒春寒，南锣鼓巷附近大杂院深处的小屋阴冷得厉害。洛洛说他刚从海淀区父母的家里搬过来，春天了，要开始卖书了，这个租住的小屋方便一些。小屋很小，堆了半屋书，一个小桌，一张大床，就只剩下放轮椅的地方。床头搭了些隔板，摆着整整齐齐的书、CD、花、茶具和小玩意儿。墙上拉了几道绳，挂满了明信片，有梵高、莫奈的画，以及美丽的风景。这个北京知青的孩子出生在承德乡下，他说那个安静纯粹的地方安放了他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我觉得我就10岁以前跟我妈在乡下的那段时间，我感觉那是就最好的时光，生活起来特别简单，然后也特别美，那个地方，然后周围就山上都是花，就是因为出生在那儿嘛，然后就是医疗条件也不好，1岁半然后得病了，就是一直发烧，后来我妈也没太在意，就给我一直吃感冒药，然后也不退。有一天晚上然后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不会动了，然后我妈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可能不是因为感冒，然后就带我去县城的医院，然后人家告诉我说小儿麻痹，就是已经就没办法了，就现在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小的时候在承德乡下的时候，也大多数是在屋里待着。 对，对， 都是在屋里待着，就是挺渴望外面的世界的那种。 我翻你的微信里头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承德老家的窗户。 对对对， 就说哎呀，那个窗户还在，那个小时候你经常会透过那个窗户看外面。 对对对对， 实际上小的时候就也没有办法去上学是吗？ 其实也可以去上学，就是我妈没有让我去上学，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妈怕我受伤害吧，然后我就没有，一直没有去过。但是好像也没怎么耽误，因为我妈业余时间就会教我， 因为妈妈本身是老师。 对对对， 那可能呢就是说会少了很多小伙伴。 对对，就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生命里缺失的就是同学，我特别羡慕人家有一堆同学，然后也没有老师。但是我爸妈是老师。 你小的时候多大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能上学吧，就对这件事儿，我们家门前就是一条路嘛，然后所有的那个小学生都是要经过那条路去学校的。就是看着他们背着书包就成群结队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就觉得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是不是不太好让你回忆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会觉得 没有 不舒服？会吗？ 不会不会。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是面对这些东西就觉得像在谈别人的事儿似的，就是觉得那是一段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但你现在说起来很轻描淡写的，但我感觉要到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不是那么简单的，应该是纠结过一段挣扎过一段才能有现在的心态的。 对，当时肯定有，那个小时候那会儿看着就是乡下的小孩玩那个跳皮筋儿、跳格子那种游戏呀、什么的，然后我就只能看，就那时候想象想象那里面就会有我，然后就像电影似的那种画面，然后换成是我，然后就挺开心的那种。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因为行动不便嘛，很多东西靠想象。 对， 所以写作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喜欢看书，一直以来就是我妈我爸他们就会给我弄各种书，他们去上班反正也没有人陪我，然后就给我一些书，就看多了然后就会想写，然后就十六岁 开始写的是吗？ 就是写文章，然后我爸爸不是那个中学老师嘛，班上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那个报社的，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走后门了，然后把我的文章就给那个他那个孩子的爸爸了，然后就发表了，变成签字了，然后当时 太开心了， 当时对我其实挺鼓励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后来就连续的写过好几篇，也都发表了。我一直觉得文字在我看来就像信仰似的，就是觉得它很纯洁。写书我觉得那是以后的事儿，就是得到你沉淀啊之类的，就是你的心到一定的那个程度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写书，然后我就从来都没想过，反正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那个会出版啊之类的。 那为什么写啊？写给自己看。 对，我那时候就是做个记录。 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2006年第一本书是2006年就出版了。 二十岁， 就还挺小，我觉得那时候不是很成熟的时期。我当时是因为别的原因，然后觉得就是要记录一下了，然后就写了。 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那个赔钱了嘛，我 赔什么钱啊？ 我当时那个在承德嘛，那时候我也失恋了，然后就觉得我特别想开个小店啊什么的，我一直是这样想，就不太想用那个文字啊换钱来养活我自己，就一直不想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文字那个东西太神圣。 对对对，然后很纯洁，就不要用来换钱，我觉得不好。就是在我理想当中是这样的。 你当时开了个什么店？ 我当时那个04年 十八岁 啊、对，我爸妈给了我3万-4万块钱，我就拿这个钱去租了一个小房子。其实理想中我是想开个书吧，就像咖啡馆似的，但是在承德市这种地方还不行， 嗯， 因为他的那个文化，那个人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水平还不到呢， 嗯， 啊，我这个想法太理想化 了，嗯， 就想有书，有音乐，有那个就是咖啡呀之类的， 嗯， 茶呀什么的，让人家就觉得很安安静静的，在那儿能有一段这样享受的事，我就想这样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结果我租完房子，然后我一边装修，然后我和我一个朋友，然后一边装修一边就觉得挺亏心的，就因为看见那个来路上来往的那种路人都不可能进我们那个店里，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玩麻将，就我们俩装修一边装修一边觉得我们的这个太理想化了， 嗯， 可能不会挣钱， 嗯， 然后我们就改了，装修的时候就改了， 改成啥了？ 改成烧烤， 接地气多了， 对，特别接地气， 嗯， 然后就在半途中终止了我们的理想，然后就改成这个，但是我们就希望能赚钱也行，多赚点钱以后我们再就文艺一点的地儿，然后我们再开我们理想的店，就这么想的， 嗯， 结果不但没赚钱还赔了，就开了半年吧这个店， 嗯，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旷野烧烤， 好文艺的名字 都是这样的，然后就存活了半年，结果把我爸给我那4万块钱都赔进去了，我就觉得我用啥方式还他呢，其实也挺痛苦的，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那种，我想我唯一的能做的可能就是写书了，然后就写了那个第一本书。 你还是很幸运的，第一次写书就有出版社出版。 也没有啦，就是被我们那个就是承德市的那个就是作协主席，幸运的是被他看到了，是因为他的爸爸和我爸爸是同事，他们俩关系挺好的，当时就是我妈妈就觉得给我写完了这些文字，然后我妈妈就拿给他看看我写的行不行，他看完了之后就把这个文字推荐给他闺女了，然后他闺女看完了觉得因为我没有上过学，然后能写成这样就觉得特别惊讶，正好他是文联上班，所以他说那个就交给我吧，我觉得应该能出书， 嗯， 就是幸运的是这样。 从这角度来说你真的是很幸运的。 就是我写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会出书， 嗯， 现在也觉得因为我现在确实是用这个东西在赚钱养活自己，就是唯一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是这个，我本来就是觉得它是很神圣的，就是很纯洁的，不应该用来换钱的，但是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是太单纯了， 对， 就是因为你身体状况的原因和外界的接触相对比较少， 嗯， 然后被爸爸妈妈保护得很好，所以是一个特别纯洁的那种状态 啊，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开始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不能老在父母的羽翼呵护之下，得自己站起来，自己为自己未来 对 开路的时候，可能情况就有所变化，就不会那么的理想化了，有些东西是注定要被打破的， 对对。 洛洛本名罗爱群，北京知青的孩子，因为身体残疾没上过学，却喜欢文学，出了3本书，靠摆摊卖书自食其力。他爱美，爱音乐，爱电影，爱旅行，经历坎坷与磨难仍然坚信世间美好。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洛洛。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不能老在父母的羽翼呵护之下，得自己站起来，自己为自己未来 对 开路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理想化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开店失败，应该还有很多挺折磨人的地方。 对呀、啊，很多，我一直就不想爸妈来养活我自己嘛，然后拼命的想自己养活自己， 嗯， 啊，包括开店呀、出书呀，这样一路走来，然后现在应该说我已经实现了就最初的那个小想法，不再用爸妈的钱，确实，嗯，经历了很多，包括出书的时候啊，然后后来就是出书以后，嗯，我卖书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没见过你这样卖书的 啊，是吧？ 这个书出来以后，不都是在书店里头啊， 对， 或者是有经销商啊，有渠道去做的。 对， 你倒好，自己支个小摊儿 就开始， 就开始一本一本的卖，每一本还要写很多字在上头。 是， 这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 当时其实如果那个再多交点钱的话，就可以那个让出版社来帮着推广，然后这个钱又是挺大的一笔钱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我已经花了家里 挺多 钱了，然后觉得还是不要了吧，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卖吧。就是出完书以后我也没有出去卖，当时出了是2000本，我家中厅的一半就都堆那儿了，然后每天看着它也不下去，然后我当时特幼稚天真，然后就是觉得爸爸，嗯，还有我还有个哥哥嘛，社会关系都挺好的，觉得也许他们会有一些关系能帮着卖啊之类的，后来也不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就想那怎么办啊，那就要不然我就去大街上自己去卖吧，试试呗。哎呀，我就当时鼓了好多勇气，然后不敢害怕。 对，我特别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因为你想你都觉得用文字换钱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爽的事儿了，就是很亵渎的事儿了，然后还要自己带着自己的书到街上去摆个摊儿来卖，这个不是逼到一定程度绝对干不出来的这种事儿。 对，那个书因为堆了2年嘛，然后也还在那儿堆着，然后我就想不能这样，想那就自己去卖吧，试试呗。 嗯， 然后去之前就哎呀心里边就害怕打鼓，然后听说还有城管什么的，呵呵，就可害怕了，然后后来就想哎呀就去试试吧。 去的哪儿？第一次 就去我们那儿承德、嗯、去的那个避暑山庄，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嘛啊、嗯、然后就去那儿了，第一天也没就卖一本书，那还挺开心的，可是就特别紧张，因为你看我一直都是在家里边就一个人，包括上学的年纪都没有跟那个很多人相处，所以说我要去到人群中的时候其实特别害怕，那种胆小也不敢说，然后有一个人就买走了我的书，哦，我感觉他也不见得喜欢看吧，因为看他的穿着啊、眼神啊什么的，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帮我一下。然后一个年纪还挺大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买走了，嗯、然后我又给他签名，特别紧张，就觉得都抖发抖。第一天，嗯，卖了一本书，但是让我觉得，哦，我有点勇气了。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就一直这样，然后在承德就开始卖书了，但是中间是很波折的，因为第一天没有城管来轰你，那是你的幸运，那第二天第三天就来了，就有人来轰你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就特想哭，但是、嗯、也忍过来了，然后就走过来了。我觉得走过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是一个蜕变，然后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去哪儿都不怕了那种。 嗯， 我觉得人是要有一个这样的静谧的， 是需要有什么东西逼一下的。 对对， 真逼到那个份儿上， 嗯， 努把劲儿，也许就过来了。 对对对，就是当你把这些都放下了，就包括城管来轰你啊，你的脸皮变厚了，我觉得你就成长了。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的，你可能稍微坚持一下，然后后面没有那么可怕，没准就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就是另一片天了、嗯、 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你的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书、 对， 出书、 对， 卖书， 嗯， 这是最重要的三件事了。 对， 什么时候开始到北京卖的呢？ 我是2014年才开始在这儿卖书。 嗯，选中了南锣鼓巷这个北京的新地标，很潮的地方。 对，我特别喜欢南锣鼓巷，就是没有来卖书之前，我来玩儿就特别喜欢南锣鼓巷那个氛围， 嗯， 然后周围的那个建筑特别文艺的一个地方，而且挺有文化的，挺有历史的， 嗯， 我很喜欢。那时候想过，如果哪天我要能来这儿卖书，多幸福的一事儿。到2014年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来北京一段时间了，跟我爸妈就是住在海淀，我想我还得去卖书呀，要不然去南锣鼓巷试试，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然后来了，也是每天都可打鼓了，在 那个阵仗比在承德大多了， 对，就可害怕了。但我觉得在这儿卖书跟你气息相投的人特别多， 嗯， 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欢这里。 在南锣鼓巷卖书，洛洛是一个人，每天摇着轮椅去，摇着轮椅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人，遇到了一些事儿。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洛洛，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天空不再阴霾，柳枝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轻轻地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轻轻地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微微地笑像小孩，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